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7集玉亲王。沈庙，冯安宁忍不住一怔，他和沈庙在广文堂平日里同坐一张桌子，自然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些，那的确是沈庙没错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沈庙的性子安静了不少，虽然他以前也很安静，但是不再跟在沈月和沈清后面说些蠢笨无知的话，安静起来的模样倒也不差。冯安宁以为沈庙不过是变得聪明了一些，却不想这样正经地打扮起来，模样竟然如此精神。因着前段时间落水后养病，他消瘦了一些，平日里没有注意，这样看来下巴略微尖了一点，显得整个人比起之前的11、12岁来更像是14岁的豆蔻少女。仿佛一直蜷缩在窝里的猛兽幼崽，终于在沉睡了许久之后第一次亮出了爪牙。裴秀才也在南卷席中，虽然如今他只是广文堂的叔叔先生，可是人们尊敬有才的人，在一众官老爷中还是颇有地位的。他如今年纪尚轻，如此才华，若是入朝为官，也当是能拿得起一个官位的。官场上的人都是人精，要懂得为日后铺路，裴郎未必就没有发达的一日。沈庙的目光扫过南卷席上，在裴郎的身上停留一瞬。他知道今日的校验，裴郎虽是叔叔先生，但斗才的时候有恃才放旷的学子向先生挑战，裴郎的一篇行律策文采斐然，有理有据，当日便入了傅修仪的眼。后来傅修仪为了收揽这位人才，做了许多礼贤下士的举动，终于得到了裴郎这员大将。这辈子是断然不能让此事发生的了。裴郎敏感地察觉到那少女的目光似乎是远远地落在了自己身上，带着审视，仿佛在衡量猎物价值的野兽，让他心中腾起了一股奇异的感觉。他顺着目光回望过去，沈庙却早已转过了头，身边的大人们都在赞叹， 沈将军的嫡女年纪尚小便有这样的气度，日后实在是不可小觑啊。 模样生得也不错， 一名蓝衣少年说道。 原先怎么没发现这沈庙长得也算是个丽色佳人。 少年们看少女，又只是看容貌了。 哼，可惜是个蠢货。 蔡玲在短暂的惊讶过后回过神来，她不满众人都看沈庙，反而将沈月给忽略了，便哼了一声。 你才是蠢货！ 一个突兀的声音在她耳边炸响，蔡玲吓了一跳，见一个穿着软缎红衣的团子气鼓鼓地瞪着自己。他个子上矮，却气势逼人。 对不住。 闻讯赶来的青衣少年冲蔡玲好脾气地笑了笑。 射敌无礼，冲撞了。 蔡玲正想骂人，一见对方却是平南博世子苏明峰，那团子正是苏二少爷苏明朗，便又将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。苏明峰可是谢景行的挚友，谁敢惹呀？ 大哥。 苏明朗拉了拉苏明峰的衣角， 那个姐姐好漂亮，你把她娶回去做嫂子吧。 苏明峰嘴角一僵，好在苏明朗的声音很小，周围没有人听见，他微微俯身问道， 二弟认识沈姑娘？ 不认识啊。 苏明朗无辜地玩手指，苏明峰便不说话了。沈庙跟在任婉云一行人身后走到了女眷席上。一般来说，女眷席夫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相熟的好友随意坐的，小姐们也是一样。可是沈庙平日里除了广文堂就在沈府，沈月沈清不必说，广文堂更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好。他也不恼不怕，自顾自地寻了个位子坐了下来。他并不惧怕这些少女们的孤立，相反 他倒很享受这种安静的感觉。那些个少女们看着沈妙今日不同的装扮，本就有些嫉妒，想瞧她出丑而故意忽略她，却见沈妙自己一个人坐着，并不显得凄惨。桌上有为了让少女们不无聊而准备的棋盘和叶子牌，她想了想，便从棋篓里将棋子撵出来，自顾自地开始对弈。琴棋书画，她样样不通。以前是因着二房三房的刻意教导心中厌弃，后来嫁给了傅修仪，更是没有时间学，所以上辈子从秦国归来，面对能歌善舞长袖玲珑的梅夫人，她的心中不是不自卑的。后宫那些嫔妃拿她和梅夫人比较，说她是武将世家出来的粗人，不知情趣，粗鄙不堪，难怪傅修仪对她这个皇后视而不见。然而下棋并不一定要懂棋的人才会，他虽然不会下棋，可为了傅修仪在秦国那几年，他却是钻研了不少兵法。他不会下棋，却会用兵，这是战棋。勋贵家的女儿们远远地看着，见沈妙气定神闲，那种冷漠和高高在上的气度将他和众人明显地划分开来，仿佛他在上，而别人在下。 五小姐如今瞧着变了不少呢。 易夫人与任婉云笑着说道。 似乎也变成大姑娘了。 她不好说，沈妙看着竟将沈月和沈清都比了下去，只得婉转地提醒任婉云。任婉云哪能不知道啊，她善于察言观色，刚才一路走来，众人的目光可不是在瞧她，亦不是在瞧沈月和沈清，分明是落在最后的沈妙身上。他心中咬牙切齿，看来沈妙这回也是下了血本，知晓定王也会来校验，便想方设法地吸引定王的注意力，和他的亲儿争个高低。他举起茶碗来，笑盈盈地看着对面的男眷席。 可不是嘛，如今年纪也不小了，老太太疼小五，说大伯不在，这次出门前让我特意相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。 坐在身边的陈若秋目光一动，相看。沈月和沈清都比沈妙的年纪大，却要先替沈妙相看，自然不会是因为沈老夫人的好心。沈老夫人恨死了大房一家人，怎么可能让沈妙得了好？陈若秋的目光落在正和易佩兰说话的沈清身上，沈婉云似乎要急着在沈信回来之前把沈妙的亲事定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沈清也爱慕定王，要替沈清扫除这个最大的威胁。正想着，便又听到南郡席上传来一阵喧哗，江家夫人说道： 玉亲王来了。 正在侄子的沈妙动作一顿，白子立刻落盘，他抬起眼看向南俊喜，目光十足平静。玉亲王，上辈子沈老夫人想让他嫁给的瘸子官夫性淫而残，如今42岁，若非他那时迷恋傅修仪自奔为眷，只怕就成为玉亲王府的枯骨一具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